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念到《感应篇》第27节：“不长人短，不宣己长。”这两句话对我们为人处事是最宝贵的教训。人生活在世界，都有他本分的工作，本分的工作做好了是本分，你应该要做好，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所以没有理由啊，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。做得不好啊，是过失啊。所以做好是本分，做得不好就是过失，就是罪业。那么造作罪业最容易，往往最严重的口业啊，造谣生事，拨弄是非。诸位都知道现在这个世间有大灾难。昨天美国澳洲同修打电话来给我，问我这个8月18号怎么过。那你说怎么过啊？到哪里去避难？谚语常讲，在劫难逃啊，你往哪里逃啊？今天最重要的、最聪明的，如何能把这个劫难化解，而不是逃避？劫难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心里头变现出来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相中讲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啊。业障根源是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化解还是起心动念。这个化解不是一时的，不是一次，哎呀，这一次劫难来了，我们赶快呀，断恶修善，劫难没有了再造恶业。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灾难的。恶业、恶念一断永断，那个劫难才真的化解了。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是修行的好机会啊。时节因缘，刻不容缓，我们要在最短的期间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这个劫难就没有了。 这个劫难就化解了。不肯向上提升，或者是我提升一下，劫难过了我再下来，那就完了。没有这个道理的。古大德曾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宋朝盈科法师《往生传》里头有他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头也有他，《安世全书》《西方智旨》里头也记得记载的有他。这是个出家人，不守清规，违犯戒律。他还算不糊涂，算是一个觉悟的人。他自己心里想一想，自己一生的行为，将来果报一定在地狱。这他自己知道啊，决定在地狱。他向同参道友们请教，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？同学们就给他一本《往生传》，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，所以关起门起来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三天三夜。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，也不睡觉啊，三天三夜拼命啊，总算他诚心，所以诚则灵啊，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的阳寿还有十年，你好好的修行，十年之后我再来接引你。盈科法师给阿弥陀佛说，他说我的卧戏气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外面一引诱我又要造罪业，那这十年当中我不晓得又做了多少罪业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那么他这个祈求，阿弥陀佛点点头答应他了，跟他讲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，好不好？盈科法师说好，非常欢喜，这要把他的疗房门打开告诉大众，三天之后他要往生。寺庙里头人没有人相信他了，无恶不作的一个人，关门三天，晓得你在里头干什么，居然说三天之后他要往生，好吧，反正三天时间不长，大家看着你，看你三天之后往生不往生。到第三天，果然，他是。换了干净衣服，这个沐浴，邀请道场同参道友帮助他念佛，给他送行，当然大家都很欢喜，一个人真正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他又不生病，人那么正常。念的不到一刻钟的时间，一刻钟时间很短的，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，我现在要走了，跟大家辞行，就坐在那里就走了。 证实了《弥陀经》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没有错吧。你在念佛堂念了这么久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，你的心不诚啊。那为什么人家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你们念这么久阿弥陀佛消息都没有？原因在哪里？自己应该晓得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。诸位要想想，从凡夫地一下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，这是我们很好的例子，很好的榜样啊！我相信历代像银科法师这样真正回头，彻底回头改过自新，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最善的人，这是真回头，一念之间呢，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没有人记下来啊，他也不会告诉人啊。念佛往生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能够记下来的少数啊，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已啊。这个事实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还有什么恐惧，还有什么害怕啊？日子怎么过？老实念佛过啊。我们这个身体还留在这个世间，暂时还没去，就要多替阿弥陀佛做宣扬的工作，多为一切众生做榜样的工作，这就对了，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，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要改过自新。昨天跟诸位说了，他这个注解一开端说得很好，人之有短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你们听听昨天的录像带，我昨天讲得很清楚。这几句话在现在跟大家讲，你们可能没有印象。古时候这几句话了，那就很严重了。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大的灾难，实在讲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诲啊。一切随顺自己的烦恼去生活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？造极严重的罪业还以为是好事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啊。不但学佛违背佛菩萨的教诲，世间的善法也已经一无所知了，把一切恶法当作善法，把一切恶念邪念当作正念，所以感召的大灾难了。 我们今天要彻底忏悔呀、啊。使我们自己一生生活在真正感恩幸福美满之中，怎样才能做到呢？耳不闻卧身，眼不见卧事，你才能守住自己的清净心呢。可是世间许多人学佛的人也在所不免，这其中还有出家人专门打听别人的卧行卧事，一天到晚遇到人就是是是非非，造极重的罪业他不知道，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听都不听。我也有些同修啊，告诉我法师啊，有什么人造你谣言？他听的人家造谣，还去录音，把那个录音带啊录下来送给我。我从来不听，这些文字从来不看，我都把它丢在垃圾处理掉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愿意保持一个最佳的印象。所以心目当中，人人都是好人。人人都是善人，人人对我都有恩德。他纵然有一些毁谤，闲言闲语，那是他的误会，或者是他听信别人的谣言，不是他的本意，何必挂在心上呢？何必让自己清净心里头染上一个污点呢？外面来的问题你接不接受啊？不接受，你永远保持清净心。你接受才会被污染，你不接受绝对不会被污染。我们何必干这些事情呢？人要懂得一个大原则，与人为善。佛经上讲得更清楚更透彻，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祝福，既是过去父母，我们要用孝敬心来对待，孝顺心，既然是未来祝福，我们要以恭敬心对待。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？以孝顺恭敬对待一切众生，成就自己的善业，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这才是真正学佛，这才是真正回头。与自己利害的一概不理会，与众生有利害的害没有什么大害也不必去理会，如果有大的损害，这要用智慧来处理， 不可以用感情用事啊。有人欺骗我们，我遇到过。过去道安法师遇到就太多了。什么事情？骗钱。道安法师常常被人骗。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不是不知道，不知道那就糊涂了。他知道人家骗他。给不给他？还是给他。这一点了不起啊。知道你来骗我，我还给你。这是度众生的方法。骗久之后啊，他如果哪一天晓得了，原来老和尚每一次都知道啊，他就生惭愧心，就回头了。老和尚不糊涂啊。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如果没有道安法师那种智慧度量，也有个方法嘛，查证嘛，去查一查嘛，是不是事实吗？如果他事实上需要，他用的是不正当的手段，我们还是要帮助他。如果他把这个钱骗去吃喝玩乐，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不给他。这也是个处理方法。人呢，念念当中啊，要向善处去想，念念念人的长处，每一个人都有优点，都有长处，也都有缺点，也都有过失啊。所谓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要容人之过。赞叹别人的长处啊，培养自己的道心啊，真正有道心，决定没有灾难。决定有佛菩萨护念，决定有护法神保佑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们遇到善人，我们都会尽力去保护他，去维护他。善与善相应嘛。你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行，诸佛菩萨善神远离了，妖魔鬼怪围绕你了。这感应篇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。你会常常遇到灾难，你会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。好吧，我们就散会啊。